欢迎你，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魏博镇的态度至关重要，这是由打唐朝开始一直到五代时期不可更改的历史现实，也是有历史成因的。所以今天后梁的朱由贞要想篡位，必然要关注魏博镇有什么表现。唐朝末期的时候，魏博镇节度使有一位叫罗绍威。这罗绍威啊，最看不惯这牙军的气焰，也就是说魏博镇里的禁军，他想把这牙军控制控制，找人得帮忙啊。当时这位罗绍威找到他的儿女亲家，就这朱温，在朱温的帮助下，一口气杀了牙军连同亲属是8000多人呢。罗绍威感觉自己成功了，把牙军也除掉了。可是也奇了怪了，自打杀了牙军之后，他发现魏博镇的天雄军从此是衰败下来啊。魏博镇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强悍的作战能力了，他自己也没有独立地位了。他这才明白，感情这牙军跟魏博镇主帅是如此的相互依存呢、啊。后悔，后悔也晚了。这打那会儿起，罗绍威只能不断的轻重缓急的给这朱温打溜须，为什么？保住自己的位置啊。那么现在魏博镇的节度使是杨师厚，这杨师厚是李克用的部下。李克用咱们后文书还要提到他，他是唐朝末期跟朱温能够争夺天下的最具实力的藩镇之一啊。杨师厚原本是李克用的手下，因为犯了罪了，所以叛逃了李克用，进入了后梁，投奔了朱温，多次作战屡立战功。渐渐的，杨师厚手里又锻炼出了一支最能打仗的军队，所以他利用朱友珪上台时局不稳的机会，他把罗绍威的儿子魏博镇的头领，也就是魏博镇的节度使叫罗周汉给赶走了。合着这节度使就是父死传子啊，跟皇位继承差不离。杨师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赶走了人家这原有的节度使，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先恢复牙军，恢复嫡系啊，不过不这么叫了，改称为银枪孝节军。朱友珪一看心里边不安稳，曾经想铲除杨师厚，就把他叫到京城，以议事为由，你来一趟吧。杨师厚也不傻，心想干嘛呀，看我手里边掌握着魏博镇，你心疼啊，你想把我杀了，让我去我就去，不去倒显得我理亏了，不过我得带点人呐。杨师厚倒没多带，带了20000精兵，这还少啊。他带着20000人一块进京，就为吓唬吓唬这朱友珪。面对这20000精兵，朱友珪哪敢动手啊，真就假装的商量商量事儿，然后临走的时候给杨师厚赏赐了很多财物，你好好回镇镇守吧。打这儿起，这位杨师厚更加骄横不可一世，而且心底里也算恨上这朱友珪了。你想杀我，你不过是没敢动手罢了。这就是魏博镇节度使跟当今后梁天子朱友珪所结下的前仇。那么今天朱友贞跟他的姐夫赵岩这么一商量， 打算去争取杨师厚的同意，知道这朱有圭跟杨师厚有前仇啊，你要帮着我，我事后什么叫金子，什么叫银子，怎么叫增加军需，我全答应你条件不就完了吗？派人联络杨师厚，答应事成之后要犒劳他的禁军，也就是那银枪孝节军50万民呢、啊，一民是1000钱，您算多少钱吧。杨师厚权衡利弊，好吧，我愿意支持公子的大事，他答应朱有贞了。和朱有贞这高兴，有了杨师厚做后盾，他就连忙进行下一步活动，煽动在汴梁的龙湘军去反叛。汴梁的龙湘军那是正经的皇帝的禁卫军呐、啊。就这样全准备好之后，大军压境，朱有圭一场交战是大败而归呀、啊。他哪打得过魏博镇的军队呀、啊？再说他的禁卫军也不听话了，朱有圭兵败被杀，朱有贞顺顺利利的做了后梁第三个皇帝。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中，汉兵汉将发动兵变，一般费力的都是元帅、节度使，各藩镇一叛变准是换人了。可是到五代的时候，兵变费力的已经不仅仅是元帅、节度使了，而直接费力的是皇帝。朱有圭是靠政变登基，那么这位朱有贞就是五代时期第一个由兵变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，往后边赵方抓药的还多着呢。朱有贞称帝之后，自然要给杨师厚加官进爵呀、啊，有言在先，事先约定啊。可是他心里边明白，杨师厚手握重兵，既能拥立他，又有谁能保证将来不反对自己去拥立别人？所以这朱有贞实际把杨师厚、把魏博镇看作自己的心腹之患。在公元915年，喜讯传来，魏博镇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了。哎呀，把朱有贞高兴的庆贺了3天3夜，他睡不着觉啊，连忙把自己的亲信大臣赵岩，他不是赵岩小舅子吗，现在既是近臣又是亲戚，把他找到跟前呢。爱卿，魏博这个地方是地广兵强，想当年一直是唐王朝心腹之患，现在已经150多年了，哪朝帝王也没能把这个新患除去啊。赵岩一听，陛下，那您何不趁此时机收复杨师厚的魏博镇呢？臣以为不如把6州分为2个军镇，不是一个魏博镇吗，一拆为二，一共6个州，3州算一个新的军镇，减弱他的实力呀、啊。朱有贞一听，哎，这个薛藩的主意好啊，好，一道旨意把魏博分为2半。他哪知道啊，说话简单下旨容易，萧藩是那么简单的吗？一下就削为2半，他这一道旨意下来，这又引起了轰动啊，如同在热油锅里撒了一把盐，刺啦的一下，魏博镇的士兵们全都不干了。怎么，我们这是一个统一体呀、啊、父子相惜100多年不愿分开，你想这士兵们都有亲缘关系，凭什么给我分2军镇呢？看出朝廷了、啊、这是想让我们由强变弱呀。大伙心中不满，马上举兵造反，投奔哪儿了？投奔晋王李存勖了。李存勖是李克用的儿子，这跟后梁是死敌呀、啊、魏博镇军队的叛梁一下的就改变了后梁跟李存勖之间的力量对比，魏博军后来又在灭梁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，所以呀、啊，对于梁末帝朱有贞来说是成也魏博，败也魏博，最后后梁就被李存勖取代，五代梁唐晋汉周，这后唐政权就是人家李存勖建立的。李存勖能迅速取代后梁，不能不说这其中有魏博镇的功劳啊。后梁这李存勖咱们提过， 他的父亲是李克用，李克用是沙陀族人，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部分。李克用原名姓朱也，他父亲叫朱也赤心，他也应该姓朱也，怎么改了姓李了呢？这是因为他立过战功，既然是姓李，那就是为唐王朝立过功劳啊，所以唐王朝赐他姓李，取名叫李国昌。黄巢起义爆发之后，唐王朝征召李克用率领沙陀军队帮助镇压，他勇猛矫健，起了个名字叫李亚尔。所以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一看着李克用的军队就惊呼四散呐、亚尔军来了，亚尔军来了。这亚尔就说他呢，李克用帮着唐王朝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，立了战功，所以他做了河东节度使，被封为晋王。而朱温呢，那会儿是河南节度使，这两个节度使是最具有实力的，他们一直都有取代唐王朝之心。所以这晋王李克用跟后来称帝的那位后梁太祖朱温一直是仇视对立，争斗不止啊。朱温代唐之后，李克用能服吗？心里边当然是万分痛恨，怎么让他抢了先了呢？所以李克用仍然用唐王朝的年号表明自己忠诚啊。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还把李克用当忠臣去塑造呢。朱温当了皇帝，派兵包围潞州，一场大战呢、跟李克用杀了个难解难分，从打开平元年秋天打，一直打到第二年正月，也没分出个胜负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李克用病了，他赶快把自己的弟弟李克宁、监军张承业、大将李存章等等亲信召到病榻前，嘱咐众人，我死之后让我的长子李存勖视为继承。众人哭着点头啊。这李存勖是李克用第二个夫人曹氏所生，小名叫亚子，从小就特聪明，通音律，善骑射，胆略过人，相貌奇异。怎么个奇异呀、是特别英俊吗？那倒不是，李克用一直把这个儿子当作奇才。李存勖11岁的时候跟着父亲进京朝见，去拜见当时的天子唐昭宗。唐昭宗一看这孩子特别的喜欢，赏赐了御酒、翡翠盘子、金珠玉翠吧，这么说吧，金银珠宝赏了很多，一边摸着李存勖的脑袋一边夸呀，这个孩子奇姿伟岸呐、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。孩子啊，以后富贵了可别忘了我李家呀。皇帝都夸他，李克用能不高兴吗？李克用对这李存勖是更加钟爱。现在李克用知道不久于人世，把自己的弟弟亲信找到跟前，嘱咐李克宁，你们要好生善待李存勖啊，把李存勖也叫到跟前了，命令随从，来，从我那箭袋里拿出三支箭。有人把这三支箭交给了李克用手中，李克用颤抖着手一支一支递给儿子，先拿第一支递给李存勖，孩子啊，这第一支箭我要你替父灭梁，你一定要记住啊。是，李存勖含泪点头啊，他明白父亲的心意。当初黄巢起义军进攻朱温，李克用带兵去救，是帮着朱温打败了黄巢，可这朱温呢却在上元这个地方好悬反扑一击，把李克用给杀了。由此看出朱温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，李克用后悔去救他，梁晋成为世仇，这是有前科呀。李克用最惋惜的是自己一生活着的时候没能灭了梁，没能杀了朱温，这是他的遗憾，所以第一个遗愿要儿子灭梁。颤颤巍巍又拿起第二支箭，我儿， 这第二支箭你要为父扫燕呐、啊。燕指的是刘守光的幽州。这幽州节度使原本是刘仁恭，刘守光是刘仁恭的儿子。本来这幽州跟这晋王李克用两方是不错的，应该说是幽燕和好。可后来刘守光背晋而投梁，那梁跟晋这是世仇啊，所以这么一来幽州也就成了仇人了。幽州一带成了梁的属地，这是李克用深恶痛绝的呀，这是其一。二一个，他认为打不下幽州对自己晋国的发展十分不利。幽州是哪儿啊？就现在北京市一带啊。所以从仇恨的角度讲，从战略的眼光看，他都要求儿子要消灭刘守光，夺取幽州。最后一支箭递给李存勖，我儿要赶走契丹呐。契丹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，这个时候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已经背弃盟约了。什么盟约啊？最早耶律阿保机跟李克用是结拜为兄弟，俩人约好共同攻打梁国。可后来也不怎么着，耶律阿保机违背盟约跟朱温交上好朋友了，李克用当然引以为恨，所以一定要赶走契丹人。这三支箭都交给了李存勖，李克用说这几句话时候已经废了最后的真气了，奄奄一息呀、啊。李存勖跪在病榻前，一边流泪一边点头，父亲放心，儿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宏愿。李克用好像已经再没有力气了，上眼皮觉得特别的沉，他轻轻这么一搭了，爹，他往前跪爬了半步，想用这一声呼唤把李克用再叫回来，大概这一声还真起了作用了。李克用费了半天劲睁开了眼，用手指着潞州的方向，快去解围。说完这句话，任凭怎么呼唤他也不再作声了，双眼紧闭。晋王李克用在53岁的时候辞世而去。这一年李存勖刚刚24岁。李存勖听清了，父亲给完三支箭让自己去解潞州之围，马上就走啊。潞州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山西长治啊。这潞州怎么回事啊？感情头年秋天那不是跟那梁军打仗吗？从那会儿开始就被后梁的军队包围着。守潞州的是李克用手下的一员大将，叫李嗣昭啊。李嗣昭一面坚守城池，一面向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当时派另一员大将叫周德威率援军去救。后梁一看这潞州久攻不下，晋军是援军不断，干脆就在潞州城外筑起了一道夹寨。夹寨是这种打仗的工事，对内防潞州城突围，对外抵御援军，合着又修了一外城，这是要长久战呢、啊。晋军的援军周德威在夹寨外面不停地攻打，梁军也学这里边来个坚守不出，我们就紧围着潞州困死算完呢、啊。双方相持不下，日子一久，潞州城里边那李嗣昭李将军急死了，没吃没喝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会儿李克用又恰恰重病不能前来，所以他让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替他解除这心头祸患。现在李克用死了，死讯传出来，让那后梁皇帝朱温还起了疑心呢。那会儿朱温还没死呢，正在主持军机大政攻打这潞州。朱温心想，这是不是疑兵之计呀、啊？敢等到消息证实之后啊，朱温大大的出了口气呀、啊，可是少了一个强敌呀、啊。谁继位呀、啊？回禀陛下，是他的儿子李存勖啊，娃娃。 李存勖懂得什么呀？朱温以为周德威现在听说李克用要是病逝，必然不得回去奔丧吗？那么潞州孤立无援，指日可破呀。所以建起来这夹寨，所谓这外城啊，也放松警惕了，也不像原先日夜守备了。咱们再说李存勖，他继承王位之后，先跟将领们商量救援潞州的事儿。诸位，潞州是河东的屏障，失了潞州，咱们河东镇就越来越危急。那老贼朱温原先所怕的唯有先亡啊，并未把我李存勖放在眼中，他一定以为我不能马上出兵，因而必然骄傲懈怠。现在本王打算简练兵甲，急速行动，出其不意，破敌制胜，树危定霸，机不可失，就在此一举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众人无不高兴，双手赞成啊，没一个反对的。李存勖亲率大军前进来解潞州之围，队伍来到了一个叫三锤岗的地方，得稍微调整调整。李存勖命人扎下大营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哎，这地儿怎么眼熟啊？往岗上走走吧，来到了那半山坡，看看，哦，这有庙，庙里供的谁呀？供的是唐玄宗啊！李存勖想起来了。诸位诸位，先王曾在这儿摆过酒席呀，是吗？有人一想，您说说怎么回事吧。你们想想，20年前家父打猎曾经经过这三锤岗，也曾在玄宗庙前摆下酒宴，在座有几位还参与宴饮了呢？当时有伶人奏乐助兴，其中有一曲音调悲凉的百年歌，当时这曲奏罢，家父听完十分难过呀。这百年歌极容易让人想起人到衰老之时孤注无力的凄惨之情啊。当时诸位听了也都很伤感，家父也不例外，但是他感伤着感伤着，突然眉头一扬，露出了笑容，他拉足了弓弦，听着那弦声，又捋了捋自己的虚然，指着当时的我一声长笑。诸位别忘了，当时本王刚刚5岁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家父说，我要老了但壮志犹存，我有这个儿子，20年以后一定能代替我再次战斗。事到如今，果然话复前言，全都兑现了。李存勖越说越感伤，今天到这来可不是要跟梁军决斗吗？他想到父辈的殷切希望，想到临终前父王给他那3支箭，他更加是意气风发，斗志高扬。休息了一夜，转过天一大早，大雾弥漫。这雾有多大呀？隔几步啊，你就看不见人影。这行军打仗，这俩人要分着距离远点，就能掉了队。李存勖指挥禁军，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情况下，是直扑夹寨，打就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啊！后梁军队毫无防备，连站岗放哨的警卫都没有，这大雾中谁也看不清谁呀。进兵杀到的时候，后梁将领大部分还睡着觉呢，等他们从梦中醒来时候，就看禁军已经兵分两路冲进了夹寨。什么叫火把？怎么叫刀枪？又是杀又是砍，又是烧又是喊，军鼓声惨叫声四起震耳，梁军大败，是四散奔逃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年底了，盼着发工资，盼着年终奖，盼着假期的到来。

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咿呀，关云知是怒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一场突袭，李存勖大获全胜啊！借着大雾，带领着兵马攻破了后梁太祖包围潞州修筑的夹寨啊，一下杀死了后梁将士10000多名，后梁人马丢弃的粮食兵械多了去了。朱温听说有人偷袭他的夹寨成功了，朱温大吃一惊，谁呀？有人说不是别人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。当时朱温是跺脚愤恨，捶胸长叹呐、生子当如李亚子啊，李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啊，要生儿子得生这样的。李克用虽死，但虽死犹生，他后继有人呐。朱温联想到自己那几个儿子，嗨，恐怕他李克用打不过我朱温，反过来我朱温的儿子未准能打过李克用的后人。这句话还真被朱温说对了。后世清代诗人严遂成有一首咏史诗啊，说的就是李存勖歇兵三垂冈大破朱温这件事儿，说英雄立马起沙陀，奈此朱粮拔护河，持守南府唐社稷，连城且用进山河，风云帐下旗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，萧瑟三垂冈畔路，至今仍唱百年歌呀。李存勖是真能打呀，这真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呢、他爹临死的时候给他3支箭，他都带着了吗？今儿没带着，都在李克用那庙堂里供着呢。那人这一死就变成牌位了吗？把3支箭供在李克用的庙堂，每次要打仗，只要打这个地方是父亲的遗命，他就先到这儿先祭拜祭拜，请走1支箭装在箭囊里，让亲兵背着作为军队的先导啊，大概是祈求父王在天之灵的保佑吧。等打胜了凯旋之日，按照当时的风俗，他把那俘虏的耳朵得割下来，跟那支箭一块在献到太庙告慰父亲之灵啊。李克用临终用受箭这个方式激励李存勖的斗志，李存勖也真对得起他的爹，果然消灭了幽州的刘守光，打败了契丹军，并且于公元923年灭了后梁，登上了地位，是建立了后唐。他就是那位后唐的唐庄宗啊。这唐庄宗李存勖正式登基，原先梁朝的属下藩镇节度使跟大臣们都得向他这个新朝廷表示臣服，听候处理呀。第一个来京城朝见他的是宋州的节度使袁向先，这袁向先那是朱温的外甥，这会儿他也投降了，大势所趋啊。他带了数10万的金银珠宝，先送后宫里边庄宗最宠爱的那位刘夫人，然后又对满朝权贵进行贿赂。尤其是这李存勖，他宠幸伶人，对这一些演绎者们他极其的宠爱。除了这些人，还有那些得宠的宦官，应该说袁向先哪个也没落下来，挨个送礼呀、 所以宫里宫外都说这袁相先的好话。唐庄宗李存勖一听，那我也召见召见这袁相先吧，对他也十分恩宠。袁相先因为送礼得到了好评，别人也竞相效仿，公开行贿。那位刘夫人还有这些宦官伶人们，这个贪财的胃口是越喂越大，有时候还没等人家给送呢，他们主动上门，干嘛？你们打算送多少啊？这玩意儿有问的吗？唐庄宗因为打仗胜利来得太快了，他完全陶醉在称帝灭梁的成功之中，对于夫人，对于宦官，对于宠信的那些伶人，他全然不管，乐要要去呗。有一位荆南节度使叫高继兴，高继兴也来亲自朝见。这位高继兴原名叫高继昌，因为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不是曾用名叫李国昌吗？这得避讳呀，所以人家高继昌改昌为兴，换了名字了。进京前，高继兴的谋士劝他说，大人想好了，这梁跟唐可是世仇啊，争斗了20多年，你是梁的旧臣，荆南这个地方又是重兵据守之地，你不想想他会不会把你当作仇敌？何况李存勖有统一全国的野心，我们就是立刻带领兵马坚守险要尚且难以自保，而今大王单枪匹马进京城，您不怕危险吗？高继兴想了想，现在后唐这李存勖气势正盛，荆南呢怎么说也是地小势弱，自己要不亲自进京表示臣服，恐怕后唐一出兵不堪设想。所以啊，打定主意告诉谋士，你跟我儿子好好守着荆南吧，我带着300人马不会有危险的。带着300卫士进京见驾了。到了京城之后，哎，李存勖对他十分优厚和盛宴款待，宾主谈的也很投机。高继兴这次进京能说空手来吗？听也听明白了，多备金银财宝，多带土特产，作为送礼之用。但是高继兴没想到，这唐庄宗李存勖周围这些人贪得无厌，你送的东西差一点，稍有不周全，只要人家不满意，是拍桌子瞪眼，翻脸不认人呐。高继兴心想，我这是白给你们的，你还嫌多嫌少，我事先也不让你们要这么多呀。他就去找这李存勖，在李存勖面前说了这帮人的坏话，他们怎么对我如此不通人情啊。他万万没想到这李存勖是向着那些人呐。好你个高继兴，你是一个亡国之臣，怎敢对朕周围的人随意品评啊。庄宗一生气就打算把这高继兴扣下来。高继兴听到这风吹草动是又气又急呀，后悔当初怎么没听谋士的话，我多余来。幸亏有一位大臣叫郭崇韬劝告李存勖，陛下，您刚刚得天下，现在各路诸侯大多派子弟来进贡朝见，唯独高继兴亲自来觐见陛下，您应该奖励才是啊。您现在要把他扣下不放他走，则会让天下人大失所望，心生疑虑，这恐怕不是做君王久长之计呀。李存勖对这郭崇韬的建议仔细的想了想，有理，这样吧，放他走吧。高继兴终于逃出牢笼啊，哪还敢多停留啊，得知消息立刻动身。到许州的时候，他看了看没有追兵，高继兴带着马咬了咬牙呀，咬牙咬后槽牙，犯着狠呐。诸位，他看看左右，这一次我跟李存勖各走了一招臭棋呀。大家听什么意思呀？我错就错在不该来见他，而他错就错在不该放我走，有朝一日我还要回来。大伙知道高继兴算是记了仇了，赶等路过襄州的时候， 襄州节度使孔晴设宴招待。这宴席刚刚摆下，高继兴就觉得这眉毛乱跳，这跳财跳货呀，顾不得了，不祥之兆，告诉亲信赶快走，夜长梦多，只怕今夜要住在这儿会有什么变动。这真是急着走啊，也没敢跟人家打招呼，连子重行李都没带，连夜逃出城。逃对了，据说当天晚上庄宗李存勖就后悔派人追来了。可是这会儿高继兴已经逃之夭夭了，这要是在这喝点酒，喝多了再睡一觉，那不就被人抓回去了吗？敢等到高继兴回到荆南首府江陵的时候，他握着谋士的手，不听你的话，我好悬命丧虎口啊。不过亲入虎穴总有收获呀，我知道李存勖不过如此而已。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，新朝廷经百战才取得河南之地，而李存勖沾沾自喜，举起双手，曾对老夫说是他用十个指头取天下，这岂能不让作战的有功之臣心生寒意呀？如此之君，又有谁能与他同心同德？况且他如今沉溺于声色犬马，国家大事几近荒废，这样下去岂能长久？我也不必担心他攻打荆南了。高继兴这判断一点不假，原本李存勖是打算收复荆南，但是后来他真没这精力了。怎么呢？那由外患给闹的，尤其是他在宫中沉溺于酒色，伤了很多人的心呢。咱们前面提到这位唐庄宗李存勖特别宠爱幽人，这幽人怎么回事啊？实际呀，就是一些演艺界的人士，从打唐朝中期开始，朝廷里出现了一种文娱表演形式，被称为戏弄，就跟今天这个戏弄谁捉弄谁不是一个概念。但是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一种演出形式，演出戏弄的人首先要涂面。你比如说吧，戏里边这个角色叫张三，这张三脸上因为有面疮发红，那么演员演他的时候就把这脸涂红喽。这唐庄宗李存勖就经常涂面，他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涂面演出的皇帝，史书记载他称他是自负粉末呀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后世的这些演员把自己的舞台经历称之为粉末生涯，这跟李存勖有着渊源呢。咱们提过这个李存勖打小有点神童的意思，他打小通音律，是能歌善舞，会作曲，会写词儿，而且他创作的歌曲史书记载都流传了好几百年呢。所以他喜欢演戏也可以理解了，给自己还起了个艺名呢，什么名字？叫李天下。他皇帝吗？可不是天下都姓李吗？他不但自己喜欢演戏，对演戏的人、唱戏的艺人，那时候称为伶人，或者叫排忧啊，所以也称忧人呢、啊。对他们是特别的恩宠，他的皇宫里边总聚集着许多忧人呐、啊。这些忧人伶人提什么要求，他总是想办法满足。有些人就仗着皇帝对他们这份宠爱，对文武百官有些不尊重，甚至对文武敢进行侮辱。当时有一个叫景进的演员，这景进呢是李存勖的耳目，喜欢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儿说给李存勖听，好给自己捞好处嘛。可有时候实在没什么道听途说的事儿，这景进就开始瞎编，这挑拨离间，无中生有，颠倒黑白，干尽了坏事，害了很多人。朝中人一见这帮伶人幽人如此得宠，如此讨皇帝的喜欢，那咱们就给他们打溜须拍马屁得了。所以除了行贿，还没少了认干亲呢。可见李存勖建立这后堂这干得怎么样啊，是乌烟瘴气，一点也不为过呀。不过当时 在这些伶人中也有聪明正义之士，有一位叫静心魔，他历史上之所以留下姓名，就是因为他敢打这皇帝的耳光。你说这位多大胆儿吧，他常用幽默方式来规劝这庄宗。就有一次啊，庄宗李存勖跟这些伶人一块排练，排练大概是一个大戏呀、啊，对着四周大喊李天下李天下，这谁喊的呀？李存勖自己喊的，你这不吃饱撑的吗？他自己喊自己艺名李天下李天下，连着喊，大伙听完谁也不敢吭声。怎么呢？谁吭声谁皇上。静心魔听着了，二话没说走上前来，照着李存勖的脸啊，啪，给来一大耳光。庄宗李存勖吓了一跳，跟着的眉毛就立起来了。怎么呢？我再宠爱你也不能宠着你打我嘴巴子玩啊。周围人都吓傻了，有人替这静心魔捏了一把汗呐、啊，心想这位静心魔魔呀真是魔障啊，怎么你敢打皇帝呀、啊，非死了不可呀、啊，你怎么打天子啊？有人暗中的就这么拽了他一下，小声说，实际都听见了。为什么大伙都屏住息了？静心魔若无其事，慢慢吞吞看了看李存勖，治理天下的只有一个人，你喊谁呀？难道陛下想让人替代你吗？这不是混话吗？哦，大伙一听，对呀，都笑呢。李存勖也回过神来了，对呀，李天下就是我李存勖，我李存勖就是李天下，我叫别人难道我不想当皇帝了吗？啊，原来你静心魔是忠心耿耿啊，打得好打得好，你瞧这皇帝这不见骨肉吗？为这一个耳光他还奖赏这静心魔了呢。可惜的是啊，这一掌就打醒了一时，没打醒李存勖一世啊。除了演戏，庄宗李存勖还喜欢打猎，为了痛快，哪怕是庄稼都熟了，他也由着性子信马由缰，随意践踏呀，不管老百姓的收成。这一天李存勖又带人去打猎，到了中牟县境内，正当他们在田里起劲儿追赶一只野猪的时候，中牟县县令忽然冲出来挡在李存勖的马前，陛下，这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啊，您是百姓的父母，毁坏了他们的粮食，难道陛下忍心看着百姓饿死在沟渠中吗？这李存勖这会儿正玩的兴头上呢，你谁你就打断我呀，可恶，把他给我赶开。这县令这脾气也上来了，够倔的，不走，陛下必须答复臣下呀，嘿，你再这么顶撞朕，朕就杀了你。这一瞪眼说杀人就杀人呢、啊。静心魔一看这县令是宁死不走，这皇帝是杀人不眨眼，他急中生智，跳下马来冲到县令跟前，砰，照着县令胸前一把抓，就把他提着过来了，提着李存勖的马前。你当县令难道没听说过我们天子喜欢打猎吗？这是陛下的喜好啊，你既然听说过，干嘛还让老百姓在这种地呀、啊？明知天子乐意在这玩，你在这都种上庄稼，这不是妨碍陛下骑马奔跑吗？为什么不把这地儿都空出来，让天子的马跑得更痛快一些，收不到庄稼，老百姓饿死，爱怎么死怎么死，有我们天子什么事儿啊？难道老百姓饿死了比让天子打猎扫兴更重要吗？你犯的是死罪啊。转过身来，扑通，静心魔也跪下了，陛下赶快把他杀了吧，他太拿老百姓当回事了，杀了这个不懂事的县令，老百姓死不死跟咱没关系。他这咋咋呼呼，一会儿蹦下马来，一会儿跪到地上，大伙都给逗乐了。可这话是话中有意呀、啊、李存勖思维正常，他也不糊涂不傻呀，冷静下来一琢磨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这静心魔太可乐了，上蹿下跳，个儿不高，胖胖乎乎，高门大嗓儿，哎呀挺可乐的，得了把他放了吧，就饶了这县令一死。 静心魔凭借自己的智慧救了这县令一命啊。到了后来的元代，有人还专门把这静心魔智救县令的故事编成元杂剧出来公演呢。这个元杂剧的名字就叫静心魔戏见唐庄宗，说的就是这段往事。李存勖这么一折腾能服众吗？你别看他把后梁灭了，后梁有大将，最看不起的就是这李存勖。说是胜者王侯败者贼，但是这位用他的话讲，这李亚子就说这李存勖啊，不过是一个喜欢斗鸡遛狗的娃娃，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好嘛，他拿着李存勖当狗哨了。这位是谁呀？大将王彦章。这王彦章勇猛雄杰，据说能光着脚在荆棘丛中行走而不伤着脚，这大概是铁足功啊。他用的兵器是一杆铁枪，平时人家举都举不起来，可在王彦章手上是上下翻飞，运用自如，所以被人称为叫王铁枪啊。王彦章这么轻视李存勖，可是李存勖对王彦章却不敢轻看。他曾经抓住过王彦章的妻子儿女，要一般呢抓着俘虏不就都杀了吗？反正是仇敌呀、啊。但是对王彦章的家属他没敢轻举妄动，没杀他们，而是把他们送到太原安置下来，然后派人以送回他的家小为条件要招降王彦章。派人通风报信，王彦章知道家人已经被抓了，让使者进来，什么？让我投降给那个斗鸡遛狗的孩子呀？没门啊！来呀，把他给我推出砍了。这使者死多冤呢、啊、王彦章杀了李存勖派去的使者，表示自己绝不投降。可惜是后梁的那些君臣，皇帝是昏君，臣子是小人，这些昏君佞臣们他们看不惯王彦章这样的人，虽然有军功，虽然忠勇，但是不被信任，命他孤军深入。主将再能打，架不住千军万马呀。王彦章兵败负伤，被人后唐的兵马给抓着了，用担架抬到了李存勖的面前。那会儿李存勖还跟他斗呢，你不是说我斗鸡遛狗是小孩子吗？现在你成我的俘虏，你服吗？你是会打仗的人，为什么倒败在我的手下呀？王彦章微微一笑，大势已去，这是天命，你当你的皇帝，我做我的王臣，我无话可说呀。李存勖一看，这是条汉子，是个人才，你能不能归顺于朕呢？休得妄想。嘿，这王彦章答应的倍儿瓷实。李存勖笑了笑，摆摆手，先找御医给他治伤吧。一次一次派人去慰问劝说他投降，王彦章是铁了心绝不归顺。告诉来人，告诉你家陛下，我王彦章绝不会投降，我本一介平民，承蒙梁国的大恩，是梁国君主对我好，才让我做了大将军，我怎能早上做梁朝的大将，晚上变成唐国的臣子啊？万万不可能啊。李存勖知道王彦章是死心塌地不投降了、啊、万般遗憾，下令把他杀了吧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朝代更替频繁，做官为将的人大都是朝秦暮楚之辈，像铁枪王彦章这样尽忠守节的，真可谓凤毛麟角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

林妹妹和我的不一